先录个音效 ，Cheers， 是吗？ 超直接 ，Can， 好 ，Happy Friday， 什么？ 已经开始了，一二三， 哎呦， 嗨，大家好，我们是五个来自台北的 小资女， 小资女 ，Yeah， 今天呢， 你要 想要跟大家怎么了？ 你要先说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 Podcast。 因为我们想要光明正大讲别人坏话， 然后别人还不知道我们是谁。 对，相信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一个大家都会想要知道的话题，就是你们有过什么性幻想的剧情吗？ 好快要 直接破题法。你们干嘛？你现在就讲出来？好， 我会害羞。 这边可以先剪掉，这一段剪掉。 哎呦， 我嘴软了。 对，很像镜头前面，我也讲不出话哎。 就没有镜头， 对吧、啊？当没事的。 你们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幻想这件事情的？ 我可能国中 这么晚， 国小就有了吧？ 没有，可是你那时候还不懂什么男女关系啊。 我有，可是我就懂， 我懂， 我也懂， 因为我看到隔壁班，我觉得很帅， 对， 会觉得帅，但是不会有那种性幻想啊。 我国小时候一直想看一个男流氓的鸡鸡，可是没看到。 国小时候会想那么多、 哦，有，他是 以前只会觉得哦，很想跟他结婚。 那你们国 长久？ 那你们国小是看 A 片还是看 G 片？ 国小的会看 片 吗 ？A 片， 会看。我国小还没出柜耶。 那你会幻想你是自己的那个女主角吗？ 会 、欸，我到现在也会。 而且看到男生， 没事， 你流什么？ 就看到就男生下体跟女生下体，然后他们中间就会觉得哦好暧昧哦。 可是性幻想很爽，因为性幻想可以就是想任何 情节 的脸。 那 你们想过什么？ 你 想过什么？ 最 你想过最就是最下的，就觉得说我怎么会想这个？ 到现在吗？ 对。 你刚刚说有主教室吗？ 我想过谁啊？我想过谁啊？ 我想过同班同学。你们一定也有 同班同学一定要想、啊， 同班同学 说 国小那个， 他那个我还没有那个我还没有什么性别意识，所以还没有想过他。啊， 哎，我好想讲人名， 有人请出来， 我跟你讲， 有人再出来， 讲人名就逼掉。我们后置大哥 Instagram 是 A 开头的、哦， 对啊， 那这个字是 A 是谁啊？谁？ 那个 他自己讲的。 Os。 住新一区的 人，嗯，他应该不会听 podcast， 对， 毕竟他都说我逼了， 我们没有遇，应该没有。 哎、欸，而且我上次就是要追踪他，他没有按确认， 我也是。 Oh my god！ 所以你们现在 我们两个同时追踪他， 那他们 没有，我逼晚一天， 因为怕就是 怕发现， 对， 我想起那天的剧情了， 啊，啥？ 所以你有幻想过他哦。 你 没有看过他本人吗？ Gay, 欸、你看、啊，你看过他本人呢、啊？有一次我们在 ferry 的时候， 有吗？ 有啊。哎、欸，这可以讲吗？ 可以、 啊， 可以讲。 没有啦，是你唱歌的时候。 没有，有一次 我有看过、啊， 去年。 然后我那时候，然后对啊，我们两个，然后在 ferry， 可以 了。嗯，然后我还跟你说他是我的， 梦中情人。 可以再讲出来，可以剪掉。 对啊，国小同学， 国小同学。 哎呦，这样才好听。 好， 完全 不 好 意思，没关系， 那你想过谁？ 反正也没有人，没有人录音。 所以我，哎、欸，我记得我们刚那一段很 好听。 那你想过谁？ 我好像真的没有想过谁。 不可能， 而且我高中有交女朋友啊。 You， 骗人！ 我 国中也有啊。 可是你们看 我，哎、欸，我国中也有。 但你们。你也有， 可能那个人都变 T 了。 你也有， 你也有、啊，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 他不给我追，他真的没有确认我， 所以看不到这个人。 他很贱哎、 欸，他有确认你了吗？ 他是不是很瘦啊？ 他 很是吗？ 很瘦吧？ 瘦，而且他是有身材， 看起来很瘦、欸。 他是不是 很 就是？ 还有什么？ 其实我知道， 因为他会发一些 有没有成功，你怎么知道？ 我有他 Facebook 好友， 那他为什么没有确认你？ 因为太多苍蝇了。 这边会 没有， 这边会全部剪掉。 不喜欢他这边写 cos， 不会。 你自己要 听那个，因为他 这 边 写 cos lover， 剪不完， 剪不完， 好热，怎么越聊越热啊？ 哎呀，不玩了，然后赶快回归正题。 哎，好，等一下，那性幻想是国中才开始吧？国小不可能会有， 国小那不知道是不是性幻想、欸、 那我觉得应该是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自己是 gay？ 对， 这很深奥， 就是自己开始对性爱有反应。 国中吧， 就是性有反应， 大学吧， 因为你有反应。 那你现在怎么那么早？现在怎么那么开放？ 啊、 我知道他太晚接触，所以他现在大玩特玩。 哦，对， 我要补回来。 这边要挤进去。 好。 没有，就高中有没有？就高中有交过女友，所以是 那有跟 他 打炮吗？ 那 没有到达，没有到达。 那有他帮你，那他帮你吹吗？ 有，有，好恶， 怎么可能？ 小时候长得像男的， 没有长蛮女的、啊，女生现在也是。 我有画面了， 我不行，我没有画面，我。 那 我 帮你弄那个吗？ 弄色 没有就没有了， 怎么可能吹没色？ 所以他只是含着当奶嘴。 就是高中也是那个、啊， 没， 高中没有办法，就是完全部，就觉得好像后面会有点尴尬， 会尴尬吗？ 会。 那你如果跟女生玩，或许你就会觉得尴尬。 可是我不会跟女生玩， 是谁主动？ 我有点不太记得当初的情，没有，就是有点就是刚好的情况。 刚好， 就是你没有， 就是你刚好超硬，然后就刚好哦，这样 含住。 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会去那叫什么 YouTube 电影院吗？ 他们在 YouTube 说、 啊、好脏、 喔，而且 YouTube 很脏哎、欸嗯。 对啊， 那你有抱那个抱枕吗？ 抱枕 没有人敢抱 了，它里面都有装塑胶套啊。 谁知道你有没有？ 你干嘛打开看？ 因为 哦没有，你知道你抱着就有声音吧？是不是？ 对， 你抱着会有那个塑胶的声音，你没有塑胶套。 但我第一次去我是去疯嘛，不是去 YouTube。 哎、欸，那你们有用 YouTube 的杯子和饮料吗？ 没有， 因为他们说。 都 塞人都会塞在里面， 骗人！ 而且我有 喝，为什么要塞在里面啊？ 因为不然塞在别的地方会跑、那個 啊，会要塞 在 身体 上啊。 你塞在里面、啊， 那不然就内射啊， 射嘴巴，射嘴巴。 Oh my god！ 在直接聊， 射嘴巴还能吃下去， 好吃。 没有，刚刚题目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性幻想，最色的性幻想， 不是、啊，就是一些长官什么的啊。 Oh my god！ 你说老师？ 哦，那是你当兵的时候吗？ 啊、欸，其实有些很多教官很 帅，实习老师，实习老师， 哎、欸， 实习老师， 哦，我有看实习老师， 我想到了， 我看很多实习老师， 我想到了，我高中有请一个家教，他那时候大学篮球队，啊， 真的有成， 然后呢， 我没有成，因为那时候还， 那你们差， 他只是幻想他 了，那你有 一高中，然后我高一，他大三还大四， 那已经发育完成了、啊就是，那你有一直闻他味道吗？ 我那时候就， 为什么篮球队可以当家教？ 因为他是好像是师大的。 师大就可以当家教， 保送， 保送吧。 因为想要高，没有是师大了，可能是篮球社还是什么的。 哦，就有打篮球。 对。然后大家都穿篮球裤来。 啊、哦，好色、 哦！因为我要百万、哦。嗯， 我那时候还没那么 horny， 可是，这样觉得很可惜。 那他到你家，你应该说，你先去洗澡。 干嘛洗澡？等一下，等一下， 我妈可能刚练完球。 那时候看到他都不太敢直视他。 那时候没有那么世故吧？ 那他教什么？ 数学。其他都会这样靠眼睛上教的。 哎、欸，你看 我下面这几公分， 开根号是。 如果每波起几公分，波起几公分，那我长大几个 percent？ 哎、欸，这很难的。 对，会难吗？我不知道。 老师，我看 老师我自己晒。哎、欸，那你有没有偷闻过别人内裤？ 有。 啊！你 horny dog。 没有闻过内裤。 那个、啊， 那你会闻那边吗？ 游泳课的时候啊， 对， 游泳课的时候，大家内裤都直接丢在更衣室里面， 没有锁定好目标。 可是那大家超可怕， 换衣服， 没有，就是上厕所、啊， 去上厕所的时候，哎、欸，我是偷的，偷的内裤 OK 吧？嗯、 那有勃起吗？ 没有，就很爽哎、欸。 没有，那时候会克制，因为你穿泳裤， 这样 你自己穿泳 还是？ 哎、欸，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 欺骗情，就是你闻被发现的那种。 我那时候有一个很黑暗的想法，就想说就把他内裤先偷走。 对啊，我 其实要偷就直接偷。 可是你 可是因为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会怕说他们找不到内裤，他们会翻书包。 那也穿起来， 发现你的书包里面有别人的内裤， 对， 穿起来就污染那个味道。 还是你夹在课本里 哦，旁边也可以当 书签。 别人是压花，我是压内裤。 你的书包 回来，而且压得很扁哦。 来，我们来 ，Cheers， 好，你们很前卫， 所以一定要闻内裤。 这好像是我做过最后一点 内裤， 没有，是闻鸡鸡， 因为闻屌包的地方， 对，對啊、一定闻屌包， 应该有个屌味， 而且闻屁眼那边没擦干就会有大便味。 高中哦， 高中 时候还没想到那么邪， 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还是穿那种宽松的内裤、平头内裤， 对吗？知道 吗？有。 那你们最后性幻想跟最后，比如说发生关系的人会是一样的吗？ 比如说像你约炮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性幻想的人，你会比如说你在约炮的时候会朝会朝着你们性幻想的那个路上那个样子去找吗？ 会啊， 也会吧。 欸、但是 你挑的人呢、啊？ 没有，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岔题是说。会有这个主题，是因为之前我有跟我一个朋友讨论过，说约炮的对象选择，嗯，然后那时候就说他选择对象都是长得拐弯裂枣， 为什么？ 因为那种人 大， 没有那种 人会比较色， 没有那种人会就不会传出去说我们在约炮，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会约炮那个年代，讲出去别人会觉得，他 可是这样会觉得自己好像吃亏、欸， 对啊， 但至少你也爽到了。 好，那如果约炮的话，你们是在意脸还是在意身体？ 脸，可是 有一个是身体不好挂的。 干嘛？ 身体挂？ 这样， 他是 很少人有人很少有人会是身体挂， 因为这， 那你很适合去三温暖， 就不用脸， 不是完全不用脸，是脸的水准可以只要可以看就好， 不可能 啊？ 可是当然是脸比较重要， 可是你第一眼就会先看到他脸啊。 没有，我跟你讲，你那脸看那么多，你越挂还不长那个样 子？应该说不要太丑，应该就可以。 不是，那你约一个上面看起来很帅，就他实际来就不长那样的，而且很多都不长那样子。 谁？ 就很多人。 你举例。 我怎么举例啊？ 有我后大哥会把你后逼掉。 我不会，我不像帮那人谁啊？我怎么知道那人谁啊？ 我们知道。 靠腰。 没有，那如果脸很好看，但身材很差，跟脸普通，但身材很好。 脸普通，身材很好。 对啊。 对，那你靠腰、 哦。你刚刚讲，你刚举例错了。 绕口令。 对啊，在讲 是脸很帅，身材普通，跟 脸 普 通， 身 材 很好。 我觉得你还是会拿这两个人出来看，先没办法给。 所以其实两个都可以。 我会给、啊、我会给脸很帅，身材普通。 我也是。 但有另外一个长得还可以，就是路人，但他就是有六块肌。 普通啊， 你说还可以跟普通就 不一样啊。 没有，就那就是脸长得普通，但是身材非常好。 可另外一个就是脸长得好看啊， 但是没有身材。 可他就是普通身材。 普通身材啊， 普通身材多普通， 就是普通， 跟你一样普通， 跟你一样普通。 没有啦，他身材很好。 我觉得脸比较重要吧。 因为脸可以自己脑补很多地方， 不是？可是你就是很有可能，你上面约就是脸的好看，但是来就不长那样。 重点是你要跟 他吃亏了。 没有，我们现在 ，可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 身材可以修啊。嗯， 我们不要下定义说什么他长来的一不一样，就是 对。现在就是一开始前提， 对 哦，每个人来本来就都不一样。 对、啊，你看你去那么多，大家有觉得你 有没有穿很多？ 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一讲，我觉得好像脸是比较像是。认真交往脸会比较重要， 对啊，你要 对啊，要看比较久。可是因为身材比较容易看脸， 哎，身材你可以改变。 可是你们要接吻，可是要接吻。 等一下那个人是没有到多丑，你很夸张。 你约炮可以不接吻啊？ 啊，很像 sex machine， 这很像 sex machine。 约炮不接吻 是 什么 意思啊？ 因为你要有一些标准啊，因为你约炮，你已经在约炮，但是你还是要保留一些原则给另外一半。 没有，我超可能是走。 约炮要接吻吧？来，请问你们大家约炮要接吻吗？约炮一定要接吻？ 约炮就会接吻。 可我遇过一个不，就是 我有遇过不接吻， 他没有说不接吻，他就是 避开， 除非顾炮可以接吻。 那你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就是如果一夜情对象你就不用接吻。 啊，我不想跟陌生人接吻， 骗人， 骗人。 那如果很帅怎么办？ 可以接一下。 原则是什么？ 不接吻， 这其实原则 过分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如果已经先设定你不接吻的话，那在那个时候就。另外一半我觉得很奇怪，我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拽个。 那就是看长相啊。 如果长得还好，就你本来约预期中他会来的样子，然后你就决定不接吻了。 听不懂， 怎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不是你本来就已经知道他大概长什么样子啦，然后就想说，这个我不要接吻。 那是因为你在于身材大于脸蛋，你才会这样子想。 靠腰，你不是也支持接吻的吗？ 我是喜欢脸的。对，我们不要被黄标。 你 lady OK？ 对啊。我觉得脸重要嘛， 脸重要。 那鸡鸡大小重要吗？有个，你是鸡鸡大小才是第一个吧？ 没，但是我应该说重要是因为怕如果怕太大， 可是太小也不行， 太小很扯。 太小就很好笑， 会有人这样子吗？ 我是没遇过好笑到不行。 太小会重， 我也有遇过。 我好像听 那个，他好像遇过 王子面， 王子面，他好像遇过 什么王子面？ 我刚刚看你讲出他名字， 在讲他名字。 我说他一个，他一个我遇过小到不行，很好笑的吧？ 我卡掉， 没有这边大家 B 掉。 你说小的，我遇过真的很小的、啊，就是、啊、 是台湾人吗？ 韩国人。 哦、oh, ，好无聊、哦。 台湾人小的， 台湾人小的也有啊。 谁啊？会 B 掉？ 不是啊，你们不会知道吗？ 谁、啊？你不知道吗？ 谁啊？ 我忘记了。 我可以讲吗？ 可以。 哦，哎，我不知道哎、欸。嗯， 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 podcast 好好听哦。 有人生出来。 我要剪进去。 哎、欸，这不剪， 这不。哎、欸，切 尔，干嘛会很多人知道吧？ 但小的定义是可笑吗？ 你会 不是因为你现在很严格， 我也因为你都要过外国人， 对对对，因为你吃过 羊屌 很多个， 这两位现在的标准会比较高一点。 哪两位？ 就是现在讲话这两位。 Excuse me 對。 对。不是你约的时候，你本来就是以那个种人的标准去看呢、啊？ 那你们约的时候要约， 你不会拿黑人的尺寸去算亚洲人？ 有看过黑人？ 有看过黑人？ 但是你后面的胃口会被养大、啊，就跟你的胃一样。 get 屁 股， 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你现在如果约别种人的时候，你就心里会想说， 别种人 racist， 本来就是会有差啊，就拿着这个 racist。 那有跟黑人打炮过吗？ 我没有，真的没有。 骗人，相信。Latino 就有。Shakira， 这就是你的声音， 这就是你。我不敢接话，我真的不敢讲。 你那一段可以直接整个全部剪掉。 我说约的时候会跟大家要到对方的鸡鸡照片在哪吗？ 不一定。对，因为我觉得要那个很没 水准。 对， 我不会要、欸。 那你可是你那么在意大小的人，你不要不就很危险？ 对、啊， 就当赌盘啦，或是聊天内容，他大概会自己。 哎、欸，那如果到现场发现不 OK， 那怎么办？ 就可以学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一样被退货啊？ 啊？ 谁 啊？可是又偏题了。 刚才主题是什么？ 真的啦， 不会。 对 啊，标准就每个人 标准 不一样。 脸喽， 脸啦，有脸派跟身材派的。 那就只有他一个人身材派啊？ 对，我不是没有， 我比较现实。 他犹豫不定。 对，而且我们都没跟听众互动。 哦，那请问你们觉得是？ 他们又不讲话， 像 Dora 一样，是脸还是身材呢？ 脸像 Josh， 不服 不服。再讲，没有，我们可以再聊个约炮经验。 好、啊， 那好，我想到了约炮最。猎奇的，哎、欸，不能讲猎奇，应该说最兴奋的。 那好， 最兴奋。 然后好来，那约过最兴奋的炮是什么样的？ 主题好多、 哦。对啊，因为约炮可以聊好多， 就是最好玩的炮，或是最 horny 觉得自己最贱的一个炮，贱炮。我打了个， 跟你讲，跟你讲，别这样子看我。 打了个贱炮。你说男朋友是在隔壁房间的时候找人来房间？ 你说是对方肠胃炎的时候吗？ 对方肠胃炎的时候， 我不敢听， 这是剪不好、欸。 先看一下吧。 哎、欸，我们录了一个小时、欸， 哎，没有，就十一分钟。 有喝水？ 好，哎，我想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是约了一个男生，然后在那时候很晚，冬天爆冷， 然後你大野炮对不对？ 讲啊， 破题， 上次跟我讲过。 好嘞， 哎、欸，有吗？可是就是之后，因为好，因为我以为他是一号，然后就是， 我不敢听了。 然后反正呢，就是故事很短，他反正我们就去一个类似像那种运动场还是什么的，就是旁边有一些树啊，我们就站在树下，然后就把它吹，然后之后他就叫我干他。 然后 我就说，嗯，我没办法。 你不是？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不分吗？ 对啊，我不分偏一起当零。 有人要 coronavirus， 从韩国回来不隔离。 哎、欸， 然后呢？ 哎、欸，你有超过14天了？ 我刚呛到，现在已经20天了。 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嗯，有点冷，我想先穿衣服，然后我就走了。 那他就 在那，然后就把他封锁。 他被你退货哎、欸！ 你说你把他封锁， 可是当下 可是他约我的、啊。 那如果他说那我要干你，你会穿衣服吗？ 会啊， 没有， 如果他就会蹲下來， 他就蹲下來，他就转。 那本来预期不就知道被干嘛？ 还在 对啊， 你趁他在蹲下来的时候你就跑走， 然后把他 趁他走， 而且那里真的很黑，但是就是晚上有慢跑的阿公， 哇，你好大胆哦！ 我真不敢打野炮、欸， 我不敢， 我也不敢。 可是因为那里真的没什么人，因 为 就是。 我觉得台湾的情况不太合。 好，那如果不是野炮，就最近最红的侧炮呢？ 侧炮， 侧炮有没有敢吗？ 有，我敢。 侧炮我没有过，炮、欸、还是侧吹 都有。 你就讲这个就好了、 啊。 对啊，我以前在那个 某百货 某个地方上班的时候，我有在那附近的 某个地方， 就蛮多厕所擦过漆的。 哎、欸，大家都说那边很好擦漆。上次 我在一零 一零九 一零九啦， 重讲一次， 简单古一零九啊， 死不雅兴。好，再一次。 涩谷109那一栋， 对，然后还有看书的那一栋， 就你之前去交换 哦，涩谷那一栋听说很好，测完， 对，因为它里面灯光很不错，而且空间很， 哎、欸，好像上下都封起来，看不到， 是， 哎、欸，我也没 书的 那，我那天不是在那边遇到我同事， 前那个， 我同事在那边测吹吗？ 对， 不是遇到同事测吹，然后就有很多人留言说那边超好测吹，那不是 PO 说我。欸同事在我隔壁吹， 不小心这边没剪到就很尴尬。 然后他们都说， 他们都说涩谷那边很好吹，很好测完。 一定的啊！ 你说在那个什么衣服旁边 都可以，就应该是男厕 二楼一个厕， 二楼三楼。 你有听说过吗？ 二楼三楼比较安静，比较安静。 可是那里很多人哎、欸，就是大家都会去。 二楼不是 同 学， 二三楼没有人， 成品才多人吧？ 成品没有， 书 反正都关了。 成品你有什么好分享的、 啊？成品超。而且超小间又近， 嗯，欸、可是侧盖的很， 哎、欸，那可以用那个吗？残障厕所那个吗？ 可以，我会用哺乳室，我有用， 你在哺乳啊？你在哺乳啊？ 可是你进去他不会，他不是写，就是 可以伴侣装进去， 对啊， 没有没有，他前面不会有人啊， 你只要 快速的走进去。 可是侧盖好干吗？你要一直这样哎、欸， 没有，就是一个刺激啊，一个心态， 我想试试看。 我觉得有些泡应该都是打个心态的爽，不是说是真的身体上的爽。 对， 那你测的 是 现 下刺激？ 对， 那你是现约去测完吗？ 对，因为那时候刚盛行那个 交友软体。 安静， 嗯 ，Grindr 的 款是附近的人吗？ 附近的贵哥。 那你们 贵哥，那以前碰到会真的是装不认识？ 对，为什么以前这种心态、就是 约 炮很可耻？ 没有，因为我 你现在觉得约炮可耻？ 没有，因为 你会跟人打招呼吗？之后事后只要真的遇到， 会 啊，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当就当下是就是 愉快的 ending 的， 对啊， 就会， 就不用尬聊，可就 哎哎，然后他就会说，然后他可能回家又再找你， 还干你啊？ 他说，哎、欸，你刚刚那边色哦， 干嘛？ 我是没有在经验， 骗人。 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社会风气还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开放的时候。 对，以前好像会鄙视约炮的人。 对， 现在交友软件太盛行了。 对，而且现在约炮 ，Not big deal。 嗯，有。 如果没有约炮，很不时髦。 有。 那你呢，主持人？ 我好像，可是我都没有在外干过哎、欸。我都在讲， 你不是在阳台？ 对，我能讲就是在阳台那 阳、台才扯吧，阳台有被看到、欸、 所以你从阳台看到房间？ 不是，是他在他们那个房间外面有个阳台，然后下面有小公园，还有人。 白天 哦，你上次有讲啊？ 黄昏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啊？ 因为他好像说不能，也不能回房间那个。 可以回房间、啊， 被锁。 因为那个好，他 没有带钥匙， 可以回房间啊？ 不是里面有人吗？朋友 没有啊？ 钥匙吗？ 没有人。 你不知道被楼下被看到？ 他说他先去抽烟，然后他在抽的时候就那你出来， 所以你裸体出去？ 我说干嘛？他说不要拍。我说Bad God！ 可是那个男的是谁？我有点忘记哎， 就是一个炮男。 你没跟我们讲过对不对？ 对，炮男。对。 哎、欸，你不觉得以前约到了很多一些炮男，他们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对。可是那个炮男很骚哎、欸，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约过双炮。 什么意思？ 就是两次炮、 啊， 然后他有， 我以为是双 炮， 然后他有一次是他，比如说他室友在外，在客厅，他门打开，嗯、然后 用色啊， 他硬要，但是没有真的弄起来、就是， 你说没有让他，没有让室友看到， 觉得就是门开， 没有用室友， 哦，是，对，就是心态 还好， 心态爽， 嗯，心态爽， 就是追求刺激、嗯 yeah. 那我觉得他就是会野躲的人 ，yellow、 好像会吧。 他也会啊， 一样了。 干这个已经， 你已经野裸过， 那很冷哎、欸，在外面我没办法。 可是野裸是全 的，而且你还要不是要一直站着吗？这样很累吧？ 而且要躺在土里、欸， 对 对啊。 我觉得在野外就是有一点，就是会感觉会很脏。 对啊， 就回家一定要洗澡，没有办法就是爽爽睡。因为你有 回家本来就会洗澡， 所以打完炮就是直接睡澡。 如果在家的话吧，哦。 那如果被射了男生， 要洗 带着精液睡觉 啊，当如意。 那你的健胖，那你的健胖呢？ 还有健胖太多， 应该很多，你这 个。我在机场厕所吹， 是最近的事吗？ 吹哦， 好无聊、 哦。对，最近。 最近。 但是不是？但是不是在？不是在前一个，反正不是 日本、 韩国、 韩国、 加拿大。 那过年 你不是跟你家人去吗？ 所以在厕所啊。 Oh my god！ 所以在等 waiting 那个班机的时候。 然后你跟你家人说你要 去厕所啊， 你去拉屎。 可是那个 对啊， 去很久哎、欸。 是那个人也在等等飞机吗？ 对啊。但不同班级， 华人， 哎，没有拉丁， 拉丁哦， 是不是很像拉丁哦？ 因为那时候在上面的时候，就刚好 Shakira， 本来就是刚好谁，然后你觉得那个人 OK， 那就可以。 哪里在同一个那个？ 可是不见炮啊， 对啊， 这不见再见。 可是就是 horny， 你可以更见， 就只有你帮他吹，他也有帮你吹， 就是互相。可是很快，大概全场不吵，大概十分钟时间。 好快哦！ 很快啊，就是他 早泄二人。 那你们讲话吗？说哎嗨，那就这样。 对，大概就说嗨这样。 说就嗨，然后这样子就进去吗？ 对，就这样，就是头这样示意就进去了。 所以你们是约好说 在某一个 要不要厕所？ 哪一个 gate 旁边的厕所？ 哦， 你说 gate K 4 那谁先到？ 我先到。 你好人，你 因为他比较远。 OK， 然后这些还坐在机场的车，还坐在机场的。 约是约在我的门的旁边的门， 肛 门、哦，就是厕所， 肛门。 难怪他有一点时间才会到。 那你 这个可是没有很贱啊！ 真的被养大了哎、欸，我是后面的。 那你现在跟亚洲人还有感觉吗？ 对啊， 有啊，会有啊。 比如说， 想当一的感觉，还是想当零的感觉， 都有。 You gross！ 那你最近一次是当一还是当零？ 好，今天就是我 podcast 的试播集而已，所以大家先 这还不算第一集哦。 对，大家先随意听听。如果我们这集真的有上的话， 我们就试水温， 我们就试水温。那我们也不会跟你们讲我们是谁，我们要保持神秘，那就超明显。好，大家拜拜。 那如果有业配的话，也可以。 如果有业配的话，可以找。如果有业配的， 因为就是如果有一些， 我们已经帮你们想好，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 酒精啊、酒商。 我们今天喝的是蓝酒。 对，蓝色的酒， 还有椰子。 这叫什么酒啊？孔雀星。 孔雀酒， 但孔雀可以不用赞助。 对，这是皮卡。 哎，舌头蓝掉了， 真假的？ 我也蓝掉。 你牙齿泡泡塔。 我昨天我才贴牙齿贴片，现在用这个我牙齿会很蓝。 你等下去刷漱。 这也太家常。 好，大家今天这样，我们 拜拜。 我们之后第一集见，拜拜， 拜拜。